资治通鉴卷第251，唐纪67，懿宗昭圣恭惠孝皇帝，中。咸通九年夏六月，凤翔少尹李师望上言：西周控扼南诏，为其要冲，成都道远，难以节制，请建定边军，屯重兵于西周，以琼州为理所。朝廷以为信然，以师望为西周刺史，充定边军节度。每属琼雅、嘉里等州观察，统压诸蛮，并统领诸道行营、制治等使。师望立于专制方面，故见此策。其实琼距成都才160里，西距琼1000里，其期往如此。初，南诏献安南，敕徐嗣募兵2000复原，分800人别戍贵州，初约3年一待。徐嗣观察使崔彦曾，慎由之从子也，姓严克。朝廷以徐兵交，命镇之。都押牙尹堪、教练使杜章、兵马使徐行俭用事，军中怨之。戍贵州者已6年，屡求代还。堪言于彦曾，以军躺空虚，发兵所费颇多，请更留戍卒1年。彦曾从之，戍卒闻之怒。都虞后许吉、军校赵可立、姚州张行时皆故徐州群盗，州县不能讨，招出之补牙职。会贵馆观察使李从移湖南，新使未至。秋7月，吉等作乱，杀都将王仲甫，推粮料判官庞勋为主，结库兵北还，所过飘掠，州县莫能御。朝廷闻之。8月，遣高品张敬思赦其罪，步送归徐州，戍卒乃止飘掠。以前靖海节度使高骈为右金吾大将军，骈请以从孙循代镇交趾，从之。9月戊戌，以山南东道节度使卢丹为西川节度使，已有定边军之故，不领统压诸蛮、安抚等使。庞勋等至湖南，监军以计诱之，使西疏其甲兵。山南东道节度使崔铉严兵守要害，徐卒不敢入境，泛舟沿江东下。许吉等相与谋曰：吾辈罪大于银刀，朝廷所以赦之者，屡原道攻劫或溃散为患耳，若至徐州，比租海矣。乃各以私财造甲兵旗帜，过浙西入淮南。淮南节度使林胡桃、遣使魏涝及楚米。都押牙李湘言于陶曰：徐卒善归，势必为乱，虽无敕令诸讨，藩镇大臣当临事质疑。高有暗峡而水深狭，请将骑兵伏于其侧，焚敌舟以塞其前，以静兵促其后，可尽擒也。不然纵之使得渡淮， 至徐州，与怨愤之众合，为患必大。陶素诺妾，且以无赤书，乃曰：彼在淮南不为报，听其自过，于非无事也。寻召集银刀等，都篡逆及诸亡命，逆于州中，众至千人。丁巳，至四州。刺史杜涛享之于球场，幽人致辞，徐祖以为顽疾，秦幽人欲斩之，作者惊散。讨素为之备，徐祖不敢为乱而止，讨从之地也。先是朝廷屡斥崔彦曾为府庶族善归者，勿使忧疑。彦曾遣使以赤意谕之，道路相望。勋义身状相继，此礼甚恭。戊午，行及徐城，勋与许吉等乃言于众曰：吾辈善归，死见妻子耳。今闻已有密敕下本君，至则知分灭族矣。丈夫与其自投罗网，为天下笑，何若相与戮力同心，复蹈汤火，企图脱祸，兼富贵可求。况城中将士皆吾辈父兄子弟，吾辈一唱于外，彼必响应于内矣。然后尊王室中故事，50万赏钱，可侨族待也。众皆呼跃称善。将士赵武等12人睹忧惧，欲逃去，悉斩之。遣使置其首于彦曾，且为身状曰：勋等远戍6年，实怀乡里，而吾等因众心不安，折蒙奸计，将士诚之挂物，敢避诸疑。今既蒙恩全佑，折共诸首恶，以补迁由。冬10月甲子，使者至彭城，彦曾执而训之，俱得其情，乃求之。丁卯，勋附于地中身状，称将士自负罪力，各怀忧疑，今以及扶离尚未是假，盖以军将伊堪、杜章、徐行俭等狡诈多疑，必生信隙，其且停此3人职任，以安众心。仍其数还将士别置2营，共为1将。时戍卒据彭城止4邑，合城凶惧。彦曾召诸将谋之，皆泣曰：必以银刀凶悍，使义军皆蒙恶名，奸疑流窜，不无往滥。今冤痛之声未已，而贵州戍卒富而猖狂，若纵使入城，必为逆乱，如此则何敬徒弟矣。不若乘其远来疲弊，发兵击之，我亦彼劳，往无不捷。彦曾犹豫未决。团练判官温庭浩复言于彦曾曰：安危之兆已在目前，得失之机决于今日，仅击之有3难，而舍之有5害，赵视其罪而善诛之，一难也；率其父兄讨其子弟，2难也；知党勾连，行路必多，3难也。 然当道数足善归，不诛则诛道数边者皆笑之，无以治愈，一害也。将者一军之首，而辄敢害之，则凡为将者何以号令士卒，二害也。所过飘掠，自为甲兵，招纳亡命，此而不讨，何以惩恶，三害也。军中将士皆其亲属，银刀余党，潜逆山泽，一旦内外俱发，何以知无，四害也。逼胁军府，诛所计三将，又欲自为一营，从之则银刀之患复起，为之则托此为作乱之端，五害也。为民工去其三难，绝其五害，早定大计，以复众望。时城中有兵4300，晏增乃命都虞后袁密等将兵3000人讨勋，蜀勋之罪以令示众，且曰：非为涂炭平人，实亦污染将士，倘国家发兵诛讨，则玉石俱焚矣。又曰：凡彼亲属无用忧疑，罪止一身，必无连坐。仍命宿州出兵扶离，四州出兵于洪以邀之，且奏其状。晏增解袁密无伤赤使。戊辰，袁密发彭城，军容甚盛。诸将至人山北数里，顿兵不进，共思所以夺赤使之计，欲四贼入馆，乃纵兵击之，遣人便服复心以训贼。日暮，贼至人山，馆中空无人，又无供给，疑之。见复心者，直而崩之，果得其情，乃为偶人列于山下而前遁。毕夜，官军始觉之，恐贼潜伏山谷，即见到来袭，复引兵退宿于城南。明旦，乃进追之。时贼已至扶离，宿州戍卒500人出战于睢水上，望风崩溃，贼遂抵宿州。时宿州缺刺史，观察副使焦禄摄州事，城中无复于兵。庚午，贼攻陷之，禄走免。贼悉聚城中货财，令百姓来取之。一日之中，四远云集，然后选募为兵，有不愿者立斩之。自旦至暮，得数千人。于是乐兵成城，庞勋自称兵马留后。再宿，官军始至，贼守备已严，不可复攻。先是，焦禄闻扶离败，决汴水以断北路。贼至，水上前可涉，彼官军至，以身矣。人身，袁密引兵渡水，将围城，会大风。贼以火箭射城外茅屋，延及官军营。士卒进则冒矢石，退则现水火。贼急击之，死者近300人。袁密等以为贼必固守，但为攻取之计。贼夜使妇人持羹，掠城中大船300艘，备载资粮，顺流而下， 欲入江湖为道，以千笺赠张敬思，遣寄送至汴之东境，纵使西归。明旦，官军知贼已去，狼狈追之，士卒皆未食，必追及以击伐。贼以舟堤下而阵于堤外，俘千人于舟中。官军将至，阵者皆走入碑中，密以为未己，纵兵追之。贼自舟中出，加攻之，自武及身，官军大败。密引兵走，陷于河贯，贼追及之，密等诸将及监镇刺史皆死，士卒死者殆千人，其余皆降于贼，无一人还许者。贼问降卒以彭城人情计谋，知其无备，实有功彭城之志。乙亥，庞勋引兵北渡睢水，虞山趋彭城。其西，崔彦曾使之袁密败，以谍临道求救。明日色门，选城中丁壮为守备，内外震恐，无复固志，或劝彦曾奔兖州。彦曾怒曰：吾为元帅，城陷而死，直也。力斩彦者。丁丑，贼至城下，众六七千人，鼓噪动地。民居在城外者，贼皆畏服，无所侵扰。由是人争归之，不宜时，克罗城。彦曾退保子城，民助贼攻之，推草车塞门而焚之，城陷。贼求彦曾于大鹏馆，指尹堪、杜章、徐行俭，哭而挫之，尽灭其族。勋作听事，圣臣兵卫，文武将吏服业，莫敢仰视。即日，城中愿复从者万余人。戊寅，勋召温庭筠，使曹表求节钺。庭筠曰：此事甚大，非请客可成，请还家许草之。勋许之。明旦，勋使促之。庭筠来见勋曰：昨日所以不及聚者，欲一见妻子耳，今已与妻子别，仅来就死。勋熟视，笑曰：书生感耳，不畏死也。庞勋能取徐州，何患无人草表？遂视之。有周仲者，每以才略自负，勋迎为上客。众谓勋草表，称：臣之义君，乃汉室兴亡之地，秦因节度使克削军府，行赏失中，遂至破竹，陛下夺其节制，歼灭义君，或死或留，冤横无数。今闻本道复遇诸夷，将士不生痛愤，推臣全兵马留后，弹压十万之师，俘有四州之地，臣闻建立城时，帝王之资也。臣建立不失，玉石不移，扶起圣祠，复赐荆棘，不然挥戈夜戟，亦却飞驰。庚辰，遣押牙张婉奉表诣京师。 勋以许吉为都虞候，赵可立为都邮驿使。党羽各补牙职，分将诸军。又遣旧将刘行吉将千五百人屯濠州，李元将二千人屯泗州，梁丕将千人屯宿州，自于要害县镇徙善丸戍守。徐人谓荆节之赤不过旬月，远效力献策者远近服凑，乃至光蔡怀浙兖运宜密群道，皆背道归之，田邑浮郭。旬日间米斗值钱二百。旬诈为崔彦曾请歼灭徐州表，其略曰：一军暴卒尽可剪除，五县余民各宜配力。又作诏书依其所请传布境内，徐人信之，皆归怨朝廷，曰：为贵州将士回歌，吾徒悉为鱼肉矣。刘行吉引兵至郭口，道路复从者增备，濠州兵才数百，刺史卢望回素不设备，不知所为，乃开门据牛酒迎之。行吉入城求望回，自行刺史事。泗州刺史杜涛闻勋作乱，挽守备以待之，且求救于江淮。李元遣精卒百人先入泗州，封府库，涛遣人迎烙，诱之入城，喜诛之。明日元至，即引兵围城，城上矢石雨下，贼死者数百，乃敛兵屯城西。勋以泗州当江淮之冲，亦发兵驻援攻之，众至万余，终不能克。初，朝廷闻庞勋自仁山还趋宿州，遣高品康道伟及敕书抚慰之。十一月，道伟至彭城，勋出郊营，自仁山至子城三十里，大臣甲兵号令金鼓响震山谷，城中丁壮喜驱使成城，掩道伟于球场，使人诈为群盗降者数千人，诸寨告捷者数十倍。复作求捷月表，复道伟以闻。初，新云经之孙党寓居广陵，喜任侠，年五十不仕，与杜涛有旧，闻庞勋作乱以泗州，劝涛妾家避之。涛曰：安平享其禄位，危难弃其城池，吾不为也。且人各有家，谁不爱之？我独求生，何以安众？是与将士共死此城耳。党曰：公能如是，仆与公同死。乃还广陵，与其家绝，人臣复如泗州。时民必乱，扶老携幼色徒而来，见党皆指之曰：人皆南走，子独北行，取死何为？党不应。至泗州，贼已至城下，党急召小舟得入，涛及属团练判官，城中危惧。都押牙李雅有勇略， 魏涛设守备，率众鼓噪，四出击贼，贼退屯徐城，众心稍安。庞勋募人为兵，人立于剽掠，征复之，指父遣其子，妻免其夫，解断楚手而锐之，直以应募。林道文勋据徐州，各遣兵据要害，而官军尚少，贼众日滋，官军硕不利，贼遂破鱼台进石县。宋州东有莫山，民逃匿其上。勋遣其将张玄忍为之，会汉山泉竭，数万口皆渴死。或说勋曰：“留后只欲求节钺，当恭顺尽礼，以示天子。外及士卒，内服百姓，庶几可得。”勋虽不能用，然国际犹行乡，乡士卒必先西向拜谢。癸卯，勋闻敕使入境，以为必赐荆棘，众皆贺。明日，敕使至，但则崔彦曾及监军张道锦贬其官，勋大失望，遂求敕使，不听归。赵以右金吾大将军康承训为义城节度使，徐州行营都招讨使，神武大将军王彦全为徐州北面行营招讨使，羽林将军戴可师为徐州南面行营招讨使，大发诸道兵以立三帅。承训奏起沙陀三部落，使诸爷赤心及突玉魂、达达、弃壁酋长各率其众以自随，赵许之。庞勋以李元攻四州久不克，遣其将吴炯代之。丙午，复进攻四州，昼夜不息。时赤使郭厚本将淮南兵千五百人救四州，至洪泽，为贼强，不敢进。新党请往求救，杜涛许之。丁未夜，乘小舟前渡淮，至洪泽，说厚本，厚本不听，毕明复还。即有贼攻城一级，欲焚水门，城中积不能御，党请复往求救。涛曰：“前往图还，今往何意？”党曰：“此行得兵则生反，不得则死之。”涛与之弃别。党复乘小舟赴沪突围出，见厚本，谓臣利害。厚本将从之。淮南都将袁公辩曰：“贼是如此，自保恐不足，何暇救人？”党拔剑瞋目，谓公辩曰：“贼百道攻城，现在朝夕，公受诏救援而逗留不进，岂为上负国恩？若四州不守，则淮南遂为寇场，公俱能独存也。我当杀公而后直耳。”起欲击之，厚本起报止之，公便仅免。党乃回望四州，痛哭终日，士卒皆为之流涕。厚本乃许分五百人与之，仍问将士，将士皆愿行。党举身叩头以谢将士， 遂率之抵淮南岸，望贼方攻城，有军吏言曰：“贼是以四入城，还去则便。”当逐之，懒得其计，举剑击之。士卒共救之，曰：“千五百人判官，不可杀也。”当曰：“临阵妄言惑众，必不可舍。”众请不能得，乃共夺之。党素多利，众不能夺。党曰：“将士但登舟，我则舍此人。”众竟登舟，乃舍之。士卒有回顾者，则斫之。驱至淮北，勒兵击贼。掏于城上步兵与之相应，贼遂败走，鼓噪逐之，至不而还。庞勋遣其将刘吉将精兵数千驻吴炯攻四州，刘行吉自濠州遣其将王弘立引兵会之。戊午，镇海节度使杜审权遣都头翟行曰将四千人救四州。即位，行曰引兵至四州，贼逆击于淮南，围之，城中兵少，不能救。行曰及士卒尽死。先是灵狐桃遣李襄将兵数千救四州，与郭厚本、袁公变合兵屯都梁城，与四州隔淮相望。贼既破翟行曰乘胜围之。十二月甲子，李襄等引兵出战，大败，贼遂陷都梁城。直襄及郭厚本送徐州，据淮口，曹毅路绝。康承训军于新兴，贼将姚州屯刘子，出兵拒之。时诸道兵及者才万人，承训以众寡不敌，退屯宋州。庞勋以为官军不足畏，乃分遣其将丁从石等各将数千人，南寇舒卢，北侵宜海，破沭阳、下蔡、乌江、朝县，攻陷滁州，杀刺史高希望，又寇河州。刺史崔庸遣人以牛酒犒之，引贼登楼共饮，命军士皆侍甲，指所爱二人为子弟，其全之，其余为贼所处。贼遂大掠城中，杀士卒八百余人。四州援兵既绝，粮且尽，人食薄粥。闰月己亥，新党言于杜涛请出求救于淮浙，夜率敢死士十人直长科府乘小舟前往捉贼水寨而出，明旦贼乃绝之，以五舟遮其前，以五千人加岸追之。贼舟众行迟，党舟轻行急，力斗三十余里乃得免。癸卯至扬州，见灵狐桃。甲辰至润州，见杜审权。使四州久无声问，或传已现。党既至，审权乃遣押牙赵毅将甲士二千人与淮南共舒米五千斛，盐五百斛，以救四州。戴可师将兵三万渡淮，转战而前， 贼尽弃淮南之守，可施欲先夺淮口，后救四州。人参为都梁城，城中贼少，拜于城上曰：“方与都头一出降，可施谓之退五里。”贼夜遁，明旦为空城。可施事胜不设备，是日大雾，贼将王弘立引兵数万及靖掩至，纵击官军，官军不及成列，遂大败。将士处兵及逆怀死，得免者才数百人。王弃械资粮车马以万计。贼传可施及监军将校守于彭城。庞勋自谓无敌于天下，作路部散事诸寨及乡村，于是淮南市民震恐，往往避地江左。令狐桃为其亲意，遣使一勋税狱，许谓奏请节钺，勋乃息兵四命。由是淮南稍得收散卒，修守备，使遍路既绝，江淮往来皆出寿州。贼既破待可施，乘胜为寿州，掠诸道贡献及商人货，其路复绝。勋亦自骄，日事游宴。周仲见曰：“自古骄满奢逸，得而复失，成而复败，多矣。况未得未成而为之者乎？”诸道兵大集于宋州，徐州始聚，应募者亦少，而诸寨求义兵者相继。勋乃使其党散入乡村，驱人为兵。有宪兵以及数万人，资粮溃竭，乃敛富士及商旅财，拾取其七八，作逆财遗踪者数百家。又与勋同举兵于贵州者尤骄暴，夺人资财，掠人妇女，勋不能治。由是境内之民皆厌苦之，不聊生矣。王彦全兵朔退逆，朝廷命泰宁节度使曹翔代彦全为徐州北面招讨使，前天雄节度使何全浩遣其将薛游将兵万三千人讨庞勋。降军于唐沛，由军于封萧。是岁江淮汉黄。十年春正月，康承训将诸道军七万余人屯刘子之西，自新兴至陆塘三十里，壁垒相主。徐兵分数四境，城中不及数千人，庞勋始聚，民多学弟逆其中。勋遣人搜掘为兵，日不过得三二十人。勋将孟静文守丰县，剿汉而兵多，谋二于勋，自为辅衬。勋闻之，会魏博攻封。勋遣副新将将三千助静文守封，静文与之约共击魏博军，且欲其勇使为前锋。新军既与魏博战，静文引兵退走，新军尽没。勋乃遣使代之曰：“王弘立已克淮南，刘后欲自往镇之，西召诸将，欲选一人可守徐州者。” 敬文喜，即持意彭城，未至城数里，寻伏兵擒之，心有杀之。丁卯，同昌公主是右拾遗为宝恒，以宝恒为起居郎、驸马都尉。公主郭淑妃之女，赏特爱之，请宫中珍玩以为资送，赐地于广化里，窗户皆饰以杂宝，井栏药臼曹贵亦以金银为之，贬金旅以为其饥荒，赐钱500万民，他勿趁势。徐贼寇海州，时诸道兵戍海州者以数千人，断贼所过桥柱而扶疏，仍伏兵要害以待之。贼过桥崩，仓皇散乱，伏兵发尽易之，其攻寿州者复为南道军所破，斩获数千人。新党以浙西之军至楚州，敕使张存成以州助之。徐贼水陆步兵所断淮流，浙西军但其强不敢进。党曰：“我请为前锋，胜则继之，败则如走，犹不可。”党乃募选军中敢死士数十人，迭捕殖名，先以米州三艘、延州一艘乘风逆流直进，贼加攻之，使涿州板如急雨。即所党率众死战，斧断其所，乃得过。城上人喧呼动地，杜涛及将佐皆弃迎之。已有城上望见周师张帆自东来，识其旗浙西军也，去城十余里，贼列火船拒之，翻指不进。讨令党率死士出迎之，乘战舰冲贼阵而过，见张存成率米州九艘，曰：“将士再到前阙，存成屡欲自杀，仅得至此，今又不进。”党扬言：“贼不多，甚易于耳。”率众扬旗鼓噪而前，贼见其势猛锐，避之，遂得入城。二月，端州司马杨收长留欢州，寻赐死。其僚属党友作长留领表者十余人。初，尚书右丞裴昙子娶收女，资送甚盛，弃用是以西域。昙见之，怒曰：“破我家矣！”立命坏之，以而收敬以会拜。康承训使朱爷赤心将沙陀3000骑为前锋，陷阵却敌，十阵之兵伏其骁勇。承训常引麾下千人渡涣水，贼伏兵围之，赤心率500骑奋抓冲围，拔出城训，贼势披靡，因合击败之。城训硕与贼战，贼军屡败。王弘立自今淮口之捷，请独将所部3万人破城训，庞勋许之。己亥，弘立引兵渡睢水，夜袭鹿塘寨，黎明为之。弘历与诸将临望，自谓功在漏客。 沙陀左右突围，出入如飞，贼纷扰一臂，沙陀纵计柔之，寨中诸军争出奋击，贼大败，官军促之于睢水，溺死者不可生计。自陆塘至襄城，浮尸50里，斩首20000余级。弘历单骑走免，所驱掠平民皆散走山谷，不复还营，委弃资粮，弃械山积。时有赤诸军破贼，得农民皆视之，自是贼每与官军遇，其驱掠之民先自溃。庞勋许吉以弘历骄惰致败，欲斩之，周仲谓之睡勋曰：“弘历再胜未赏，一败而诛之，弃功路过，为敌报仇，诸将咸惧矣，不若射之，则其后效。”勋乃释之。弘历收散卒才数百人，请取4州以补过，勋益其兵而遣之。3月辛未，以起居郎韦宝恒为左谏议大夫，充翰林学士，袭颖王侃为威王。康承训计破王弘历，进逼刘子，与姚州一月之间数十战。丁亥，周引兵渡水，官军急击之，周退走，官军逐之，遂为刘子。会大风，四面纵火，贼弃寨走，沙陀以经济邀之，屠杀殆尽。自刘子至方城，死者相斩，斩其将刘封。周将麾下数十人奔宿州，宿州守将梁丕素与之有隙，开城听入，直而斩之。庞勋闻之大惧，与许吉亦自将出战。周仲泣言于勋曰：“刘子地要兵精，姚州勇敢有谋，今一旦覆没，危如累卵，不若遂建大号，息兵四出，决力死战。”又劝杀崔彦曾以绝人望。数是曹军长一言：“徐州山川不容两帅，今观察使尚在，故留后卫兴。”贼党皆以为然。下4月壬辰，勋杀彦曾及监军张道锦、勋卫使裘大夫、辽左交录温庭浩，并其亲属宾客仆妾皆死。断淮南监军郭厚本、都押牙李湘守卒，以示康承训军。勋乃极重扬言曰：“勋始忘国恩，数权臣节，今日之事，前置已乖。自此，勋与诸军真反者也，当扫境内之兵，戮力同心，转败为功耳。”众皆称善。于是命城中男子袭击球场，仍分遣诸将，必无大所，敢逆一男子者足其家，选丁壮得3万人，更造旗帜，即以精兵。许吉等共推勋为天策将军、大会明王，勋辞王爵。先是，新党复自4州引骁勇400人 营粮于阳润。贼夹岸攻之，转战百里，乃得出。至广陵，止于公馆，不敢归家。周在盐米20,000担，钱13,000民，以为还至斗山。贼将王弘之率众1,000,000拒之于盱眙，密布战舰50艘以塞淮流，又纵火船逆之。当命以长叉拖过，自卯战即位，众寡不敌，官军不利。贼覆没于战舰旁出4-5尺为战棚，党命勇士乘小舟入其下，使刃所不能及，以枪击火牛焚之。战舰既燃，贼皆溃走，官军乃得过入城。庞勋以父举直为大司马，与许吉等留守徐州。或曰：将军方要兵威，不可以父子之亲使上下之节，乃令举直屈败于庭。勋惧案而受之，使魏博屡为封县。庞勋欲先击之，丙申引兵发徐州。戊戌，以前淮南节度使同平章事令胡桃为太保分司。庞勋夜至丰县，潜入城，魏博军皆不知之。魏博分为5寨，其进城者屯数千人，勋纵兵围之，诸寨救之。勋伏兵要路，杀官军2000人，余皆反走。贼攻寨不克，至夜解围去。官军畏其众，且闻勋自来，诸寨皆消溃。曹翔方为滕县，闻魏博败，引兵退保兖州。贼悉毁其城栅，运其资粮，传檄徐州，胜自夸大，谓官军为国贼云。马举将精兵30,000救4州，以四分军3道渡淮，至中流，大造声闻数里，贼大惊，不测众寡，敛兵屯城西寨，举旧围之，纵火焚炸，贼众大败，斩首数千级。王弘立死，吴炯退保徐城，4州之围始解。4州被围凡7月，守城者不得寐，面目皆生疮。庞勋留丰县数日，欲引兵袭击康城逊。或曰：天时相属，残麦方急，不若且休兵据实，然后图之。或曰：将军出师数日，摧70,000之众，西军震恐，乘此声势，彼破走必矣，实不可失。庞举直以书劝勋乘胜进军，勋意遂决。丁未，发丰县，庚戌，至萧，曰：襄城刘武小虽诸寨兵合5-6万人，以29日驰名攻刘子。淮南败卒在贼中者，逃逸康城逊，告以其妻。城逊得先为之备，秣马整众，设伏以待之。丙辰，襄城等兵先至刘子，欲伏，败走。 庞勋既自失期，据引兵自30里外复之。必至，诸寨已败，勋所将皆市井白徒，都官军士胜皆不战而溃。程逊命诸将急追之，以骑兵邀其前，不足促其后，贼狼狈不知所知，自相倒戒，将士数十里，死者数万人。勋解甲服不如而遁，收散卒才及3000人，归彭城。使其将张石分诸寨兵屯地城邑。勋初起，下邳土豪郑毅聚众3000，自备资粮器械以应之。勋以为将，谓之义军。五月，宜州遣军为下邳，勋命毅救之，以率所部来降。六月，陕民作乱，逐观察使崔饶，饶以气运自矜，不亲政事。民素汉，饶指廷树曰：“此上有业，何汉之有？”杖之，民怒，故逐之。饶逃于民舍，可求饮，民以尿印之，作贬昭州司马。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徐商同平章事充荆南节度使。癸卯，以翰林学士程旨、户部侍郎刘瞻同平章事。瞻，贵州人也。马举自泗州引兵攻濠州，拔昭义、钟离、定远。刘行吉设寨于城外以据守，举先遣轻骑挑战，贼见其众少，整出寨袭击之，举引大军数万自他道击其东南，遂焚其寨。贼入固守，举嵌其3面而围之，北面临淮，贼犹得与徐州通。庞勋遣吴炯助行吉守濠州，屯兵北京以相应。举遣别将杜怀击之，斩获数千，平其寨。曹翔之退屯兖州也，留沧州族4000人戍鲁桥。卒善还，降曰：“以庞勋作乱，故讨之。今仓卒不从约束，使自乱也。”勒兵迎之，围于兖州城外，则违命者2000人，悉诛之。朝廷闻魏博军败，以将军宋威为徐州西北面招讨使，将兵3万屯于风萧之间，降复引兵会之。秋7月，康承训克林焕，杀获1000人，遂拔襄城、刘武、小睢等寨。曹翔拔藤县，进击丰沛，贼诸寨戍兵夺襄帅逃匿，保具山林，贼超掠者过之，辄为所杀。而五八村尤甚，有陈全玉者为之帅，凡叛勋者皆归之，众至数千人，战守之具皆备，环地数10里，贼莫敢进。康承训遣人招之，遂举众来降，贼党一离。祁县土豪李衮杀贼守将，举城降于承训。沛县守将李直 亦彭城济世。皮将朱梅举城降于曹翔，直自彭城还，梅逆击走之。翔发兵数倍，梅滨州人也，勋遣其将孙章、许吉各将数千人攻陈全玉、朱梅，皆不克而还。康承训乘胜长驱，拔地城，进抵宿州之西，筑城而守之。庞勋忧闷，不知所为，但道神范僧而已。初，庞勋怒梁丕专杀姚州，处之，使徐州旧将张玄忍代之至州市，以其党张如、张石等将城中兵数万拒官军，如等列寨数重于城外，环水自固。康承训为之，张石夜遣人前出，以书白勋曰：今国兵尽在城下，西方必须，将军以引兵出其不意，略宋博之交，彼必解围而西。将军设伏要害，迎击其前，使等出城中兵促其后，破之必矣。使曹翔使朱梅击锋破之，乘胜攻徐城下邳，皆拔之，斩获万计。勋方忧惧欲走，得时书即从其策，使庞举直、许吉守徐州，引兵而西。八月壬子，康承训焚外寨，张如等入保罗城，官军攻之，死者数千人，不能克。承训唤之，遣便士于城下招谕之。张玄忍常戍边有功，虽协从于贼，心常忧愤。时将所部兵守子城，也召所亲数十人谋归国，因稍令不遇，协同者众，乃遣复心张高夜出，以状白承训，约其杀贼将，举城降。至日，请立清经为应，使众心无疑。承训大喜，从之。九月丁巳，张如等饮酒于柳溪亭，玄忍使部将董厚等勒兵于亭西。玄忍先跃马而前，大呼曰：庞勋已枭首于蒲叶寨中，此辈何得尚存？士卒竟进，遂斩张如等数十人，城中大扰。玄忍欲以归国之计，极目而定。戊午，开门出降。玄忍见承训，肉袒膝行，涕泣谢罪。承训未落，即宣敕，拜御史中丞，赐位甚厚。玄忍复进言：今举城归国，四远未知，请诈为城县，引众趋扶犁及徐州，贼党不疑，可进秦也。承训许之。宿州救兵三万，承训亦以数百计，皆赏烙而遣之。玄忍复入城，募发平安火如常日。几位相臣，玄忍积薪数千数，纵火焚之，如城县军溃之状，直趋扶犁。扶犁纳之，即入，斩其守将，号令城中，皆听命。收其兵，复得万人， 北驱徐州。庞举直、许吉闻之，应城拒守。辛酉，玄忍至彭城，引兵围之，按兵未攻。先谕城上人曰：“朝廷围诸逆党，不伤良人。汝曹奈何为贼城守？若上狐疑，须臾之间同为鱼肉矣。”于是守城者稍稍弃甲投兵而下。崔彦曾故立陆沈中开门纳官军，庞举直、许吉率其党保子城。日昃，贼党自北门出，玄忍遣兵追之，斩举直及首，余党多覆水死。西捕数贵州者亲族，斩之，死者数千人，徐州遂平。庞勋将兵二万自石山西出，所过焚掠无疑。庚申，程逊使之，引部骑八万袭击之，使朱爷赤心将数千骑为前锋。勋袭宋州，陷其南城。刺史郑楚冲守其北城，贼之有备，舍去，渡汴，南掠亳州，沙陀追击之。勋引兵寻涣水而东，将归彭城，为沙陀所逼，不暇饮食，至其将济水，李衮发桥，勒兵拒之。贼惶惑不知所知，至县西，官军大急，纵击，杀贼近万人，余皆溺死，降者才及千人。勋一死而人没之时，数日乃获其尸。贼宿迁等诸寨皆杀其守将而降，宋威一取萧县，吴炯独守濠州不下。冬十月，以张玄忍为右骁卫大将军、御史大夫。马举攻濠州，自下及东不克，城中粮尽，杀人而食之。官军深欠重围以守之。辛丑夜，吴炯突围走，举勒兵追之，杀获殆尽，炯死于昭义。以康承训为河东节度使，同平章事。以杜涛为义城节度使，上加朱爷赤心之功，置大同军于云州，以赤心为节度使，赵县留为左金吾上将军，赐姓名李国昌，赏赖甚厚。以新党为亳州刺史，党在四州，范为出营兵粮，往返凡十二。即除亳州，上表言：“臣之功，非杜涛不能成也。”赐河州刺史崔庸自尽，家属留康州，兄弟五人皆原贬。上荒宴，不亲庶政，委任陆延，延奢靡，颇通陆位，左右用事。至得令陈凡叟因尚书赵兑言：“请破边贤一家，可善君二年。”上问贤为谁，对曰：“陆延亲立。”上怒，留凡叟于爱州，自是无敢言者。初，南诏遣使者杨求庆来谢示董承之求， 定边节度使李师望欲激怒南诏以求功，遂杀求庆。西川大将很失望，分裂停属，因遣人致意南诏，使入寇。失望贪残，据私货以百万计，庶族怨怒，欲生食之。失望以计免，朝廷征还，以太府少卿窦滂代之。滂贪残又甚于失望，故蛮寇未至，而定边故已困矣。是月，南诏飘信囚笼，倾国入寇，引数万众击董冲乌部，破之。十一月，蛮进寇西州，定边都头安在荣守清溪关，蛮攻之，在荣退屯大渡河北，与之隔水相涉九日八夜。蛮密分军开道于雪坡，掩至木原川，滂遣沿海将黄卓率500人拒之，举军覆没。十二月丁酉，蛮邑沿海之一诈为败卒，至江岸呼船，以计众乃绝之，遂献前围，纵兵焚掠陵戎二州之境。后数日，蛮军大集于凌云寺，与嘉州对岸。刺史杨民与定边监军张允琼勒兵拒之，蛮遣遣骑兵自东津济，夹击官军，杀中武都将严庆师，余众皆溃。民允琼脱身走，人子献嘉州，庆师庆父之地也。窦滂自将兵聚蛮于大渡河，飘信诈遣清平官数人一滂结合，滂予以未毕，蛮乘船筏争渡，中午徐宿两军结阵抗之，滂惧，自惊于帐中。徐州将苗全旭解之曰：“都统何至于是？”全旭与安在荣及中武将勒兵出战，滂遂单骑消遁。三将谋曰：“今众寡不敌，明旦复战，吾属尽矣。不若长夜攻之，使之惊乱，然后解去。”于是夜入蛮军，弓弩乱发，蛮大惊，三将乃全军隐去。蛮进献李雅，民窜逆山谷，败军所在焚掠。滂奔岛江，琼州军资处置皆散于乱兵之手，蛮至城已空，通行无碍矣。召左神武将军严庆父将兵复援，